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通过关停搬转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14家工业企业外迁。 市“13五”规划建言会关注生态环保，北京将构建森林拥抱城市新格局。 朝阳区举办海外学人创业大赛，鼓励项目落户。 单双号限行期间，本市公交地铁将增加车辆，加密车次。 北京田径世锦赛新闻中心开放，马拉松比赛将设置群众跑环节。 抗日战争纪念馆观展人数昨天创新高，200多张照片首次展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据北京日报报道，将原有制造业逐步调整为电子商务、服务经济和总部经济，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逐步向符合首都功能定位方向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75家实有用地工业企业中，已经有14家企业完成外部搬迁。2017年将完成园区内所有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建设。自从2006年科技部批复成立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以来，以新华网、央广购物、中国搜索、星光影视园等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企业发展迅速，在产业格局中崭露头角。然而作为历史遗留项目，一批服装加工、电器制造等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业态仍然盘踞在基地南区。2013年七月，新媒体产业基地启动搬迁腾退，外迁低端产业，深度挖掘老工业园区潜力，将原有的低效旧工业厂房进行重新规划、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园区已经聚集了文化创意类企业90多家，3座厂房经过改造，变身成为文创电商孵化器。通过转型升级，园区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去年，这块50亩地上的收入近10亿元。 市发改委、市环保局等部门昨天召开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第4场公众建言会，14位建言代表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为本市下一个5年规划支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我们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今天该结束了，把我们城市中一环加一环的这样扩充，变成一个森林拥抱城市，使城市拥有森林的一个空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协副主席尹伟伦的这段话一出口，现场许多建言代表都纷纷点头。尹伟伦说， 北京市的森林生态质量非常低劣，城区根本就没有森林，郊区的森林是绿起来长不起来，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在“十三五”规划上好好的加大森林生态系统的经营管理的投入。 湿地被称为是地球之肾，湿地也和森林、海洋并称为是全球3大生态系统。然而北京的湿地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中国林科院湿地所所长崔丽娟说， 北京湿地占国土面积的%是3.13%，全国是5.8%，全球是6%，所以我们建议进行一个统筹规划，纳入到“十三五”规划里面，有序的发展。 在大气治理方面，针对机动车排放问题，北京绿创环保集团董事局主席姜鹏明建议， 现有车辆如果都达到排放标准，就相当于每天限行近300万辆汽油车的排放。主要原因呢，是三元催化转换器的超限使用，绝大多数失效，但是终生不换。由于汽车排放涉及公共利益，欧美各国包括我国的香港地区都是由政府监督强制更换。此举排放效果相当于每天单双号。 由朝阳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创业大赛全球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全球的23个项目竞争健康医疗、娱乐游戏、互联网等6个项目的优胜奖，获奖者获得了朝阳区提供的创业场地和无息贷款的奖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的报道。 算的话，它归根结底是经济模式的一种创新。 比赛中每个创业项目有6分钟的路演时间，通过 PPT 介绍自己的产品，再由现场评委打分。观众也可以把手中定量的虚拟基金按比例投给自己认可的项目。记者注意到，参加决赛的创业项目有些已经初具规模，并有了部分客户。云端计算项目灵雀云的 CEO 陈凯表示，参赛并非为了奖金， 其实最多的还是来和其他的一些创业者做一个交流，而且看一下别人的项目。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很多就是这些创业者，我们要从技术层面帮他们降低创新一个门槛。 参赛项目中也有来自国外的成熟项目，其中就包括获得大赛第一名的中澳千禧计划。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家庭节电终端项目很看好中国的创投环境。 我们从澳洲过来打开中国市场，推广这个项目在北京在中国也是生根发芽。 朝阳海外学人中心主任肖振祥告诉记者，目前朝阳区海外人才创业企业注册资本已达到7亿元。 他们回国以后得到和他们创业相关的这些要素、政策、空间、服务等等方方面面的这种配套的支持，支持回国的创业企业到朝阳落户。 针对当前社会的创业热潮，肖振祥表示， 创业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浪漫啊、你是说如果走向 IPO 然后融几轮的资本就算是成功，还是说你创业然后有几个故宫然后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我觉得这个标准一定要把它界定清楚。第二，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技术，然后有适合的一个市场模式，那你就勇敢的去做吧。 市交通委世界田径锦标赛和93阅兵活动交通保障方案昨天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交通委为保障两大活动顺利进行，一共筹措了各类运输车辆2462辆，保障人员3612人。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处长吴反修介绍说， 分为专车保障、专线车辆保障、各客户群的定点班车保障，尤其是开闭幕式和关键场次的比赛都做了专项的方案，包括道路、抢险以及我们驾驶人员、服务人员和志愿者全部做到一万。 8月20号0点到9月3号24点，本市机动车和外省市进京车辆将实行单双号行驶，为保障市民出行，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将增加车辆，加密车次，确保充足运力。 在这两大活动保障期间呢，我们公共交通地面公交计划配车20000部，优化线路，调整班次，增加夜班保障。地铁疏散运行间隔延长发车时间30分钟以上，根据需要还可以这个适当延长时间。在广场基础站期间，要开地铁专列运送和转运观众。出租车保障也是个重点，尤其是市站两厂和整个省份面，要求的出车率达到80%以上。 市交通委现已完成阅兵基地周边道路建设和对沿线桥梁设施的加固。周正宇主任说， 所有的路线、所有的桥梁和结构物我们都进行了安全的检查，我们还要特别保障好城市运行、货物运输、肉蛋菜奶的供应，确保万无一失。 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新闻中心昨天对外开放，本届世锦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3800多名媒体记者参与，这也是历届世锦赛参与媒体最多的一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北京田径世锦赛主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体育场鸟巢一层，走进这里随处可见田径世锦赛 logo 以及本届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标识。透过明亮的落地玻璃窗，还可以看到鸟巢的内部景象。新闻中心共设有3间文字记者间和1间摄影记者间，918个工位，每个工位都配有电源和网络接口，能够免费无线上网。新闻中心里的600个格子间，则将在比赛时及时为记者们提供比赛信息。主新闻中心还设有新闻发布厅、记者休息区，在世锦赛官方指定酒店还设有分新闻中心为媒体记者服务。记者了解到，8月22号，本届田径世锦赛将拉开帷幕，届时将有1900余名运动员在鸟巢一决高下，而参与报道的媒体记者也将达到3800余名，双双创下历史记录。此前，鸟巢的跑道已经完成了全部更新，并获得国际 A 级认证。赛时，鸟巢还将实现 WiFi 的全覆盖，并有6块大屏幕，方便观众全方位关注比赛。此外，本届世锦赛的4个项目中还将设置老将比赛，同时万名跑者将参与世锦赛首次设置的10公里大众跑环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迎来7月8号恢复开馆以来单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全天参观人数达到11053人，200多张反映平息抗日烽火的照片也第一次由抗战馆官网展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兴的报道。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的一部分，229张反映平息抗日烽火的照片在8月15号这一天第一次向观众展示。房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陆鹏介绍说，这些都是出自当年日本摄影师手中。 他可能从微观的角度更多的去展现了日军的一些暴行。 平息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但是发生在这儿的很多抗日故事却鲜为人知。在抗战馆官网推出平息抗日烽火网上专题，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领悟这种抗战精神。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是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在平西革命抗日根据地呢也有相应的事迹，是这个老帽山六壮士。他们是在日军偷袭根据地的时候，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的转移，用一个排的兵力把日军引向了这个我们十渡的老帽山，这个整个排就牺牲了，最后剩六个人呢也跳崖牺牲了。这个故事呢大家知晓度还很低，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更好的去弘扬他们的这种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从去年上线以来，点击量持续攀升。首都互联网协会相关负责人罗慧介绍说， 一年多的时间，2.3亿点击量。抖音网络现在国外也能看到吗？像日本的、美国的、加拿大的一些网友，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留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村康介绍说，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市场和抗战馆官网下载这款 APP 来浏览馆内文物，学习抗战历史。其中在网民晒抗战板块，网民上传到官网的优秀图片和文物将有可能补充进馆藏。 直接可以晒图片晒文物，直接上传一些珍贵的图片文物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收藏编辑成书。 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市百姓宣讲团昨天来到地道战遗址顺义区焦庄户村举办百姓宣讲专题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宣讲员们在焦庄户村的一座普通的农村大院里，为村民讲述了70多年前发生在京华大地上的抗战英雄的故事。智勇双全的包司令、老帽山的六壮士、热血沃中华的白乙化和粉身碎骨浑不怕的连维江，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经过宣讲员的动情讲述，让在场的几十名村民不断地擦着眼睛。宣讲活动结束以后，全国时代楷模、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贾立群、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李云松、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穆丹雷、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坤等百姓宣讲骨干，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英雄和村民们进行了义诊。市百姓宣讲团成员还来到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共同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的教育。目前市靖华英雄百姓宣讲团在全市的巡讲活动已经全面展开，接下来还将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开展宣讲活动。宣讲团也会根据社会需求开展菜单式宣讲。 另据报道，市直机关团工委昨天组织200多名团员青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海淀区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艺术展昨天在香山抗战名将纪念馆开幕。海淀区近期还将在深入挖掘本土抗战资源的基础上，陆续推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群众活动。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废旧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此其一念，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30万四川军人出川参战。这段激昂却悲怆的文字，出自一位四川老者的特殊家信，写在一张白布床单制成的旗子上。这旗子的正中央还写着一个巨大的死字， 老人把这死字旗交给即将踏上战场的儿子，勉励他多立战功。抗战时，中国军队中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平均每四个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川军的风骨仿佛凝聚在这死字旗上，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传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林立、左天池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8月，停靠在四川中县码头的船只上装满了川军士兵，日军当时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已到存亡之际，川内子弟纷纷请缨从军。今年93岁的罗建渊当时就坐在船上等待沿江而下前往江西九江战场。 是穿的灰棉军服， 当时穿的是灰棉的那种军服，就是用来过滤豆腐的那种棉布，赤脚穿的草鞋，拿的枪是当时四川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当时出川一个连是121个人，但是只有70几把步枪。 70几支步枪。 罗建渊所在的72军进入江西后，紧急开拔到赣江岸边，阻击从安徽、浙江进攻的日军。当时只有15岁的新兵罗建渊，很快就体会到了人间地狱的滋味。 那个飞机枪马还要增多， 飞机在天上像麻雀一样的多。江西的河岸上种的都是棉花，有1人多高。飞机过后呢，棉花地就被炸得光秃秃的一片。我们连当时已经牺牲了40多个人，我们被包围了7天7夜，弹尽粮绝，河沟里还躺满了尸体，水是红的，一股腥臭的味道，但是你也只能喝呀， 很难吃。 这几乎是当时整个川军部队的缩影，装备落后，弹药紧缺。前往山西作战的川军到了下雪的12月，甚至还穿着短袖短裤。但即便如此，川军依然在8年时间内参加了正面战场所有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屡有捷报和漂亮战例。比如第20军在第3次长沙会战的影珠山战役中歼灭了日军一个集成大队，成功打乱日军撤退计划，从而使其遭受了惨重损失。抗战中，饶国华、许国璋、王明璋等多位川军将领都在激战中殉国，普通士兵埋骨他乡的更是数不胜数。1945年10月8号，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2万5千多人，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如今是全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在其中的川军抗战馆内悬挂着这篇社论的放大复制品。观众黄女士仰望着他，感慨万千。 看了觉得我们四川的挺了不起，挺勇敢也挺坚强，而且为这个抗战付出了太多。 在那么多出川参战的战士里，罗建渊是幸运的。在衡阳战役中，他和两个战友被日军俘虏，在路上他们找到了逃生的机会。 还一个日本人， 当时是一个日本兵压着我们3个人去附近的村子里去抢粮食，看到一个妇女回来拿粮食呢，日本鬼子就要上去强奸她，先是把我们用电线拴在甘蔗树下，我们就用石头把这个电线磨断，十几鬼子放在门口的这个枪，一进屋能看到那个女的还在喊救命，我就趁机拔出鬼子插在这个绑腿里的军刺，扎在她的肚子上，我就看到肠子流出来了， 肠根肚就出来了。 在被救妇女的协助下，罗建渊和战友逃到了山上，并加入74军继续作战，直到最终替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见证了抗战的胜利。而那面象征着川军勇赴国难精神的死字旗，如今悬挂在建川博物馆里。馆长樊建川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那些怀揣着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这一信念的川军将士，并希望他带给后人启示。 我们有这样上战场的儿子，我们有这样叫儿子去战斗去牺牲的父亲，这个民族就一定有希望。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和河北省张北县分别有一片绿化基地，种植的松树、杨树苗有上百万棵，足以绿化几万亩沙地。基地的创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走进崇高研究院副院长廖礼纯，他也是2014北京榜样、北京市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几乎每个周末，廖李纯跟他的团队都会带着志愿者来到基地种植树木、管护苗木。看着眼前大片的绿色，廖李纯的心中满满的都是自豪感。 因为这个地方吧，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原，200公里左右。下午起沙，隔4个小时可以吹到北京。经过几年的涵养，这个草你看都已经长1尺多高。在这里面呢，就是60万棵杨树跟松树的树苗，足以绿化几万亩的沙地。 从2011年起，廖李纯拿出1200多万元的个人积蓄，在内蒙古、河北建立了两个绿化基地，先后组织社会各界5000多名志愿者来到这里开展植树活动。 我也是李纯教授的追随者，也是想再呼唤一下国人对环境的一个重视。 首都文明办也组织部分机关干部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 觉得廖李纯团队做这些工作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20，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怀柔区纪委近日下发通知，严禁休假中的8种不廉洁行为，其中除不得公车私用、公务旅游以外，离京和出国都需要提前审批，并且如实报告外出时间、地点、出行方式等。此外，年假中还严禁出入私人会所。 市网信办、市旅游委日前通报了北京市打击虚假旅游网站工作情况，下一步对那些登载虚假旅游信息、出现恶意程序和欺诈行为、上了黑名单的网站将进行下线处理。 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中的257名骨干昨天提前报到，由于入党年龄规定为年满18岁，今年的新生党员人数较往年大幅减少，北大新生将在9月5号报到。 昨天闷热潮湿的北京迎来了今年8月以来第3个高温日，今天北京气温仍旧偏高，下周本市将进入雷雨多发期，最高气温也将下降到29度。 北京铁路局9月2号、3号分开北京西到广州南动921次、动923次列车，分开北京西到深圳北动901次、动903次、动909次、动927次列车。8月31号、9月2号、9月3号、9月4号分开北京西到广州南动925次列车。 海淀区法之声普法宣讲团日前走进西北望镇以案示法。法之声普法宣讲团成立于今年年初，由就职于海淀的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和律师等法律界人士组成。 高碑店首届中国书画艺术节昨天开幕，一直到8月20号，在高碑店国粹书画艺术区，包括中国油画院、中国雕塑院在内的25家院馆将联合展出100位艺术家，包括书法、书画、油画、雕塑在内的近万件艺术作品，市民可以免费参观展览。 北方昆曲剧院打造的原创昆曲大戏《李清照》今天将在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女主角李清照将由顾卫英扮演。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2级轻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5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车尾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型电信诈骗蔓延，手机验证码是最后一道防线。 天津812火灾爆炸事故居民家庭财产受波及，能否获得赔偿？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新闻热线接到一些工商银行的用户反映，自己遭遇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骗子在窃取了网银的账号和密码之后，会利用工行系统的一些默认设置对用户进行极为隐蔽的诈骗。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的工行用户受害，骗子的作案手段是怎样的呢？如何防范越发隐蔽的电信诈骗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8月3号下午，何女士的手机上突然接到一条短信，手机银行支出如意积存金14800元。发现自己的钱莫名其妙的消失以后，何女士就慌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接到一个从浙江打来的电话。 喂，你好，这边是腾讯拍拍网的，您刚才是否有使用您的工商银行卡尾数2419在我这边购买14800元的如意积存金？因为我这边确实是有一笔成功交易的订单，是从工商银行卡尾数2419在我这边购买的，但是订单是属于异常的，所以说打电话跟你本人确定一下。 何女士查询自己的余额，确实显示钱被转走了，于是就相信了对方是一位卖家。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确定不是您本人购买的话，我们将会把这个订单给您取消，然后把这个款项给您退回去。 听到会退款，何女士的警惕性就放下来了。之后她在骗子的诱导下，把自己手机接收到的工商银行的验证码告诉了电话中的男士。原以为能够拿回被转走的钱，没想到的是骗子却利用验证码真的把自己卡内的钱给转走了。那何女士卡里的14800之前怎么凭空消失了呢？同样遭遇了电信诈骗，但是并没有上当的民警李先生分析了为什么会看到自己账户内余额为零的情况。 开通网上银行之后呢，他默认的就是你账户内进行操作，他是不需要优盾的这个验证码的。如果你向外转账的话，他是需要这个优盾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假如你的网上银行账户密码泄露，犯罪分子呢，他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那个现金进行账内操作，把它由现金变成那个贵金属，或者是拿去买外汇。这样的话，你账面上的现金可能就消失了，只剩一个零头。 目前据记者了解，此类型的诈骗集中爆发在今年的7-8月份，在受害者自发组建的 QQ 群里，全国各地都有人受害。记者也联系了360首席反诈骗专家裴志勇。 银行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责任是这个对账户安全的管理有问题。第一个，首先呢，像这种账号被盗的情况，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普遍存在就是用户使用弱密码，银行没有强制要求用户使用更强的密码。那么这种事情呢，就是银行应该来说存在一定的安全责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当骗子之所以能够完成这诈骗，他一定进行了异地的登录。那么当一个用户的账号被进行异地登录的时候，银行没有进行检测和防范，这是银行方面是存在疏忽和责任的。 截至14号晚上，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5人。在这场事故中，周边小区不少居民家庭财产受到波及，门窗玻璃、屋内装修、家用电器等不同程度损毁。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保险理赔呢？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衍苏解释说， 如果呢他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是可以赔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肇事的企业投保了安全责任保险，也可以获得赔偿。应当事人呢，通过政府相关机构对于相关的企业制度安排，要求相关的企业呢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那现在是有这种硬要求吗？ 没有没有，完全自愿的。你比如像靠近小区比较近的加油站呐、高危的行业啊，应当是投保或者是强制投保，就是安全责任保险。由于它的爆炸事故或者它的危险事故导致的第三方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 家庭财产包括门窗玻璃、装修、屋内家用电器等常规家庭财产。郝衍苏说， 常规的家庭财产不包括呢贵金属啊、证券呢、这个现金呢、账户啊。 那如果说连这个楼体都产生了一个威胁的话，这个家庭财产保险也是理赔范围内的吗？ 那个就根据条款一般的不行的。 如果涉事企业没有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居民只能通过起诉这个企业获得民事赔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贺娟，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